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这一年的12月份，省里的人代会如期召开，关襄阳果然把准备好的材料抛了出来。各代表团看了材料，义愤填膺，立刻提案送到主席团，要求进行审查。正是反腐倡廉的风口上，有关部门不敢怠慢，火速成立了专案班子。调查结果与材料所提的事情大同小异，于是作出决定，当事人停职反省，等候行政、党纪和刑事处分。关襄阳一箭射出，便收住了硬弓，策马回营，偃旗息鼓，只等石雕了。虽说厅长人选与人代会无关，要等到新的常委们来拍板，但是据辜副书记私下透露，人选不是没有，但襄阳之下的都让老同志们不满意，所以年后襄阳换办公室的事基本上已成定局。当襄阳正踌躇满志的准备离开辜副书记那间宽大的书房的时候，辜副书记突然叫住了他。老岳父疑惑的从他那副老花镜后面看着女婿问道： 据专案组的同志们说，那份材料十分严谨，所列问题个个切中要害，不是受过专门训练和具有特别心智的人整理不出这样的材料。有人猜测这份材料出自一个当过兵的人的手中。你消息灵通，知道的也许多一些，你说说这个猜测是真的还是假的？ 关襄阳笑了笑，他笑得很轻松，也很含蓄。笑过之后，他很有礼貌地对自己岳父说：对一个富有战争历史和经验的国家来说，全民皆兵嘛。关襄阳说完之后，退出了书房，走的时候没有忘记把书房的门轻轻地关上。关山林是在医院里听到儿子即将坐上省厅厅长位子的消息的。乌云给襄阳打电话，询问双胞胎孙子的情况。襄阳不在，电话是辜红接的。辜红汇报完双胞胎的最新动向，顺便就把襄阳的事告诉了婆婆。关山林那几天正在医院里住着，几天前例行体检查出他的血压有些不正常，压差略高。关山林自己没有什么不适，但是医院建议住院观察几天，乌云坚持要按医院的意见办，关山林拗不过就住下了。乌云在家里接完儿媳妇的电话，到医院去看老关，带了几个血橙和鹅蛋干到了关山林的病房，先打来温水让关山林洗了手，才把剥了皮的橙子一半半撕开，用一块消毒纱巾垫着让关山林吃。关山林不喜欢吃水果，他喜欢吃肉，而且专喜欢吃大肥肉。这也奇怪了，一辈子生的熟的 从来没有忌过口，而且全是一咬一见油的那种肉，一日三餐吃了几十年，也没见过他心血管硬化，胆固醇高。关山林的口号是食无肉勿宁死。医生说这属于特殊的例子，是违反科学常识的，不能推广。关山林说， 嘿嘿，共产党人胸中一团浩荡之气，不能发之于剑，亦当泄之以牙。 言谈之中豪气毕露，医生就笑着说， 哈哈，难怪你们那个时候医院少，人都是特殊材料制造出来的，既打不垮又吃不伤，要医院做什么？ 关山林也笑了，嘿嘿，那是。 关山林不怎么吃水果，吃就吃苹果，而且指定的品种非国光黄帅不吃，理由是别的品种粉气十足，咬不出性子，解不了气，唯独国光黄帅口脆，一咬咔嚓一响，凑合着能吃。平时乌云知道这个人固执，不跟他作对，但是这个时候就依不得他了，一定要吃橙子。他说，你知道吗，血橙鹅蛋干降血压，可以做辅助食疗，都说良药苦口，甘橙不苦，就做药吃下，又有什么不行啊？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一只橙子？关山林原本是不怕乌云的，几十年也没有怕过，近来不知道为什么，乌云是越来越降，越来越紧迫，急急的全是对关山林的改良，要他改邪归正，摒弃恶习，顺其自然。好像乌云身后有什么在撑着，在催着，让他那么做事的。关山林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总有些气短似的，不让自己拗着老伴儿。于是，从消毒纱巾上拿起橙瓣儿，一边嘴里唠叨着不满，一边气呼呼地吃着，赌气把那些血红的橙瓣都吃了。吃法也怪，他嚼也不嚼，往嘴里一丢，一伸脖子就咽下去，鱼鹰似的。乌云知道他有情绪，也不理睬他，看他吃完了，拿过湿毛巾来让他擦擦手，这才把儿媳妇电话里的事告诉了关山林。关山林听了脸色不好看，先不说话，闷了半天，后来才开口， 哼哼，哎，共产党也有瞎眼的时候啊。 乌云说，你呀，也不能指责襄阳，那个副厅长本来就有问题嘛。 哦，魏延不能用，邓艾就能用吗？一样不是好东西。 孩子要求上进，也许方式方法上有问题，但要求上进总是没错的。再说了，现在时代不同了，世界观价值观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能拿我们这套标准来衡量现在人的思想行为吧。 哦，世道不同了，道德良心还在不在啊？忠诚正义还在不在？光明磊落还在不在？共产党的骨头还在不在？ 关山林的嗓门大，把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引来了，推开门看出了什么事。乌云看跟关山林说不通，也不想把他的血压又气出什么差错来，就忙说，哎呀，好了好了，咱们不谈襄阳的事儿，他也是35岁的人了，你35岁的时候都当旅长了，带兵打仗也没父母管着你，我们也不管他，我们呢读我们的书。 乌云说完，就拿出一册《太平洋战争》来，开始为关山林读书。这是他们每日的功课。自从关山林眼底出血之后，乌云禁止他看书，一定要等他眼睛痊愈之后才能看。关山林憋了几天，实在憋不住，就嚷着抗议，说乌云是纳粹专制，还威胁说他要绝食。乌云自然要铁定地坚持原则，就选择了这种看书的办法，由乌云给关山林念。关山林若有什么心得，也由乌云代为在书上做眉批，每天读两个小时。乌云打开书，找到上次读到的地方，继续往下读。乌云的嗓子很好，声音不高，速度不快，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关山林很爱听，乌云一读，关山林就安静了，不声不响地躺在那里闭着眼睛听。入冬了，医院里烧着暖气，锅炉房里嗡嗡地把暖气往每个房间里送。暖气管时而有鼓鼓的水流声，仿佛那里面藏着一条正在解冻的山泉。房间里暖洋洋的，让人有一种睡意。假使没有乌云娓娓的读书声和翻动书页的声音，安静的就像天堂。乌云这么读着，慢慢的，没有了关山林充满激情的评判声。乌云先是没有在意，又读了一阵。读到美军收复塞班岛一段的时候，他觉得情况有些不对，放下书一看，关山林已经在那里睡着了，微微地发出了呼噜声。乌云笑着摇了摇头，放下书，把毯子轻轻地扯开给关山林盖上，这才觉得坐了那么半天已经腰酸背疼了，两条腿也在隐隐作痛。乌云想站起来松弛一下筋骨，还没有站起来，关山林的呼噜声停止了，人也睁开了眼睛。关山林说：“ 哎，怎么停了？怎么不读了？”“ 哎呀，你睡着了。”“ 谁说我睡着了？我没睡，我在听呢。”“ 好好好，还要继续听吗？”“ 读。” 乌云重新坐下，拿起书打开，接着读。这一回关山林没有再睡，眼睛瞪得大大的，精神头十足，一边听一边做些点评，有时候言简意赅地说几句，有时候轰轰烈烈地发一通。这么读了两个钟头，医生进来查房，照例量血压，问问情况，再看着服了药，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晚饭是猪妈送来的，牛肉馅饺子跟小米粥。乌云招呼关山林吃饭，自个儿也陪着一块儿吃。关山林的胃口不错，吃了20个饺子，还喝了一大碗小米粥。乌云的胃口有些堵，勉强吃了4个饺子，喝了几口粥，剩下的让猪妈带回去了。晚饭之后，关山林要看新闻联播和本地的新闻节目。新闻看完，乌云替他洗脚洗脸，准备睡觉。乌云本来打算在这里睡的，关山林住的是特别病房，单间房间里也有床，但是关山林不让。关山林看乌云的样子有些疲倦，脸有些肿，像是哮喘又犯了的样子，想让他回家去安安心心地睡一觉，免得在这里自己打呼噜干扰他。关山林就说：“ 你脱衣服干什么？你回去，别在这儿睡。”“ 我想在这儿守着你。” 我要你守着干什么？我这个病啊，不是生出来的，是大夫看出来的。大夫都说用不着陪住，你守着干什么？ 我不守着，我是你老婆呀。 哎呦，老婆又不是一天，那是一辈子。快回去吧。 乌云拗不过他，于是说，那好，我回去。你睡的时候靠墙睡，这床不大，别睡着了滚下来。老年人呐，跌着了容易中风。 哎呀，行了行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滚下来了我不会自个儿爬上去，快回去吧。 乌云就收拾了东西，把痰盂拿到床边放下，不放心，又用两张凳子并排靠到床边，替关山林掖好被子。那我走了，我明天一早就来。这才关上灯，掩了门，沿着长长的走廊朝医院外走去。天已经黑尽了，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乌云穿得不少，但是仍然觉得冷。老寒腿的毛病好像又犯了，膝盖以下到脚跟钻心的疼。他想今晚女儿从英国寄来的热疗器又要派上用场了。他还想明天得把关山林的保暖鞋带来。病房里虽说有暖气，但是老年人火气小，保不住冻脚什么的。这么想着，乌云从医院大门出来，拐向左边，沿着人行道往家的方向走。家离医院不算太远，但是像乌云这样腿脚不方便的得走三四十分钟。乌云刚调到洪湖时，上下班都骑自行车，从家到医院也要不了十分钟。后来腿病严重了，骑车不方便，在路上摔过几回，人摔得半天爬不起来，还是过路的人送回家的。关山林就再不准他骑自行车了。医院看乌院长上下班不方便，派医院的救护车接送。乌云坐过几回，嫌碍眼不肯再坐，坚持自己走，这样一直走到离休为止。所以这条路他是极熟的。乌云沿着这条熟悉的路走着，走过了集贸市场，前面就是公路了。过了公路，拐上通往西山的便道，再走几分钟就能够到家了。乌云甚至已经看到了山上自己家里透出的灯光。乌云觉得已经走出了汗，背上湿漉漉的，但腿上仍然感觉发寒。一阵凛冽的风吹来，乌云打了个寒战，犹豫了一下，他移动发硬的腿迈上了公路。乌云根本没有看见对面驶来了一辆东风卡车。乌云出事了。据事后交通部门调查，肇事的个体司机头一天跑沙市长途，第二天又连夜往回赶，困极了，当时已处于半睡眠状态，完全没有看见车灯笼罩下的那个老太太。东风卡车是那种8吨装的柴油车，车上满载着荆州地区盛产的水稻。卡车从公路的拐弯处滑湖而来，速度很快。乌云有一刹那抬起了一只手臂，似乎想遮住晃眼的车灯。猛地他被卡车前面的保险杠挂了一下，朝一边旋转着飞开了。卡车没有减速，至少在下一个拐弯处他没有减速就过去了。粮食包还洒漏了几粒金黄的稻粒儿。乌云 像一片风中的枯叶，轻轻地、轻轻地倒了下去。乌云是在第二天凌晨6点多钟才被人发现的。一辆进山拉木头的车在公路上发现了躺在那里的乌云，但是这辆拉木头的车没停。不久后，另一辆红色的桑塔纳牌小轿车也看见了乌云。司机减了速，坐在车后面打盹的干部说：别停下来，我们还要到省城开会呢，不要耽误了时间。红色的桑塔纳拐了个弯，小心翼翼地从乌云的身边开了过去。车身带起的寒风掀起了乌云头上的缕缕白发。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县里体校的一位老师带着他的两个弟子练长跑，他们发现了乌云。他们拦住了一辆进城卖菜的板车，把乌云拉到了县医院。夜班护士很不耐烦，至少拖了15分钟才穿上衣服开了门。他立刻就认出了车祸的遇害者是老院长。他一边让体校的老师把乌云抱上检查台，一边跑去叫值班的医生。半小时之后，外科主任、院长和党委书记都赶到了医院，立刻组织急救。几乎所有的科室都有人介入了这场大规模的急救活动。乌云送到医院时，手脚已经冰凉了，呼吸相当微弱，心脏几乎测不到了，血压也降到了极限。好在病人被送到医院后的这段时间里，医院的抢救是及时的，院长亲自上手术台，直到中午他都没有离开一步。党委书记下令，不惜一切手段，不考虑一切代价，一定要把老院长救过来。到下午5点钟左右，乌云的呼吸、心跳和血压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控制，乌云的生命得到了挽救。从某种角度说，这种病例的急救成功在县医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以被写进院志。但是说乌云的生命得到了挽救，这是一个含糊的说法，至少在当今一些欧美国家的临床和法律界定中，这个说法已被列为谬误或与事实不符。实际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对乌云诊断的结果是腿部、肘部深度擦伤，膝关节严重挫伤，左腿胫骨多处断裂，其中包括68年摔断过的那个地方。因为体校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不懂得急救常识，在搬运时没有采取保护性措施，致使断裂处严重错位，给日后的复位和愈合带来一些麻烦。但是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由于病人头部受到严重撞击，受伤后又没有得到及时抢救。据事后调查，伤者从事发的头天晚上8点到次日凌晨6点半，这其中10个半小时处于无人监护的休克状态，大脑长期性极度缺氧，致使病人在抢救措施实施之前，大脑组织已经全部坏死。也就是说，病人除了呼吸、心跳和血压可测之外，已经不再有别的生命表现状态。用医学术语来说，病人已经成为了植物人。诊断结果出来之后，外科主任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党委书记申明态度。外科主任说，骨折的地方我负责复位，擦伤和挫伤的患部治疗要治不好，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处分，但是脑坏死我不能负责，也不是我想负责就能够负得起责的。院党委书记也是搞医的出身，虽说搞党务之前只是个麻醉师，但是脑坏死的无可逆转性他还是懂得的，所以他并没有为难外科主任。医院仍不放心，担心误诊，并期望有一线希望，决定请大医院的专家会诊。因为患者有骨折现象，不便长途搬运，医院找县银行和一家私营企业主借了一辆宝马轿车和一辆蓝鸟王轿车，从武汉请来了同济医院的2位专家。专家的诊断很严谨，也很简单。除了诊断出患者带有陈旧性脑震荡之外，诊断结果和县医院的诊断结果是一致的，患者为缺氧性脑组织深度坏死，已经失去了脑治疗意义。专家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外科主任一种判断脑坏死患者的简易而准确的方法，那就是用神经反射和脑电图观测双结合的观察方法，连续24小时观察，所诊断出的结果，其正确性目前在临床上为100%。院党委书记不肯放弃最后一线希望。在送专家上车的时候，他问：“他还能够活过来吗？难道完全没有希望了吗？”专家们很耐心， 一点也没有怪罪党委书记对常识性的缺乏。专家说，按照中国的临床理论和法律解释，患者并没有死亡，他仍然活着，只是活在一种无意识、无外在生命表现行为的状态之中。至于说到希望，这点儿你可以有，而我只能相信科学事实。科学事实告诉我，这种希望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乌云的是，院方一直对关山林进行消息封锁。乌云送进医院的当天，县委和县政府就接到了汇报。县委书记和县长都专程赶到医院，详细询问了有关乌云和关山林的情况。院长告诉两位领导，关山林的眼病和血压恢复的都较为理想，但是老人毕竟上了年纪，不知是否能承受住这样的打击。县委书记考虑了片刻，对院长说，再过几天吧，过几天再告诉他。这段时间你们除了要加强对吴云同志的抢救和监护工作，还要尽可能的加强关老头的抗震能力。这种事瞒得过初一，瞒不过十五。天大的案子总有见包公的一天呢。院长坚决贯彻执行县委书记的指示。有关部门对关山林的解释是，世界妇女大会北京会议之后，一批非政府组织的各国妇女代表前往湖北考察，省里通知乌云急赴省城，与这些代表座谈交流有关妇女的地位和现状问题。至于时间由省里决定，县里不知道。所以关山林始终被蒙在鼓里，对乌云出事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于是在差不多近十天的时间里，关山林和乌云就住在同一幢住院部里，关山林住在楼下，乌云躺在楼上。他们的病房如果不考虑一二楼这个县，属于相邻的两间，甚至有时候院长查房，从乌云的病房出来，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驱使着他下楼，直接走进关山林的病房。院长想，什么是命运呢？关山林是在出院的当天知道乌云的情况的。县民政局局长和院党委书记亲自送关山林从医院回家。到家之后，他们就按照事先决定的那样，十分谨慎地把乌云的事告诉了关山林。关山林听到这个消息时的表情，事后谁都回忆不起来了。就算能够回忆起来，他们也不可能向别人描述清楚。至少，他们不能让其真实度还原。关山林听完，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的目光停留在民政局长的脸上。但是他不是在看他，好像民政局长的脸是一个虚无的东西。好长一段时间，关山林就用这种目光盯着民政局长。屋里的三个人都没有说话。他们听见猪妈在院子里喊惠阳。猪妈喊：“惠阳，惠阳，你在哪儿？”民政局长感觉到自己的脸像是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开始往下滴淌。他有些坐不住了，想逃出这个房间去。关山林这个时候从藤椅中站了起来，他用一种低哑的嗓音说：“ 给我备车，我要去医院。 关山林没等车子停稳，就打开门跳下了车。他的急切的动作让人怀疑他是否有85岁。民政局长和书记跌跌扑扑的才能跟上关山林的步子，他们好容易才跟上了他。关山林推开监护室的门时，两个护理员正在为乌云翻身和按摩。这是预防褥疮和肌肉组织萎缩的措施。关山林显得十分粗鲁地将一个护士推到一边，他的手很重，把那个护士的胳膊都弄疼了。现在关山林站在他面前了，站在他妻子的面前了，站在他去省城与那些世界妇女代表大会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座谈妇女地位问题的老伴儿的面前了。乌云躺在那里，面色苍白，毫无意识。他的身上插满了脑电图监视仪、心脏监测仪、静脉注射管、鼻饲管和氧气管，那些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管子就像一张结实的网，紧紧地罩住了他，使乌云动弹不得。乌云动弹不得，于是放弃了这种努力，心无旁骛地躺在那儿，十分安静而又疲惫地躺在那儿。也许真的累极了，否则他不会把眼睛合得那么紧，那么无缘。他抗争过吗？呼唤过吗？期待过伸出他的双手吗？如果有过，那么在他抗争的时候、呼唤的时候、期待的时候，关山林在哪儿？他在干什么？乌云那双好看的眼睛在闭上之前是不是向他的方向投来过一瞥呢？关山林感觉到了那一瞥吗？关山林站在那里，站在乌云的病床前，他离他很近，但是谁都能够看出关山林和他不在一个世界里。关山林的脸色铁青，吓人极了。监护室里，民政局长、党委书记、两个护理员以及闻讯赶来的院长和外科主任，都被他吓人的脸色而心惊胆战。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吓人的脸，一张被绝望、伤心、恐怖、暴怒和不愿接受所扭曲的变形的脸。整个监护室里没有人敢出一口大气，安静的只听到心脏监测仪发出的迟缓而单调的脉冲声。至少经过了10分钟的无生命状态，关山林才慢慢的从乌云的脸上收回视线，慢慢地抬起头，慢慢地转过身来。他的目光呆滞而发红，他的表情似乎有些犹豫，好像不明白那么多人屏心静气站在他身后是为了什么。他在人群中搜索，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院长的脸上。院长立刻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从脚心一直涌到头顶。他看到那个老人朝他走过来，旁边的人下意识地退开了好几步，流出了一道甬道。 关山林就沿着这条甬道一直走到院长的面前，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停住了。院长被定在那里，退步不得。他想，他会吃了他的，他会一块块的把他撕开，然后把他吃下去。他不会再有什么犹豫，甚至他连水都不会喝上一口，就那么把他干嚼下去。院长的绝望到了顶点，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他的心脏开始发出破裂的声音。但是院长并没有被吃掉，院长听到关山林说话了，他的声音很低很轻，似乎不是从嗓子里，而是从更深的地方发出来的。他说， 告诉我，植物人是不是就是说人永远都活不过来了？ 院长听了这话，张了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没有声音发出，不是害怕，他现在已经不害怕了。一个人的恐惧如果超越了极限，那么他也就无所谓恐惧了。院长清了清嗓子，把先前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啊，是的。 关山林看着院长的眼睛，他不是从院长的话，而是从院长的眼睛里得到了那个答案。关山林又说， 这也就是说，他得永远这么躺下去，永远不能够站起来，永远不能够开口说话，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意识，也没有知觉，就这么一辈子。 是的。 那么，这跟死有什么区别吗？ 从临床上来说，患者仍然有呼吸，有脉搏和血压，并且仍然保持着新陈代谢。院长被关山林看自己的目光震动了，思维立刻坍塌了下去。院长迟疑了一下，又说， 不过从患者的社会生理状态上来说，没有，和死亡没有区别。 没有任何希望了吗？ 所有的人都看出关山林的身子绷得很紧，他是用一种信念支撑着自己。所有的人都从心底深处希望院长此刻不要开口，至少此刻。他们甚至觉得这个时候即使院长成了一个哑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院长确实有好长时间没有开口，但是最终他还是开口说， 我希望有这样的奇迹，但是我不能够欺骗您，从目前国际医学界的临床资料来看，这种希望近似于零。 人们看到关山林闭上了眼睛，人们也闭上了眼睛。这是一次死亡的宣判，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死亡宣判的目睹者。如果他们无法逆转这个宣判，就等于他们每个人都在死亡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人们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关山林已经不在院长的面前了。 他已经回到他妻子的病床前，他背着他们，样子极为疲惫，极为苍老，疲惫和苍老的几乎看不出任何生命的现象。关山林朝他们吃力地挥了挥手，他说：请你们出去吧，我要一个人守着他。这个冬天是那么的漫长，漫长的近似于无期。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流迟迟不肯光顾中国内陆的这片水乡泽国，而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它像一个所向披靡的指挥官一样，每天都派遣出若干兵团挥师南下，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冬天是一个专横跋扈的侵略者，侵略的结果是他的占领区万亩凋零，生命稀腻，天地将至。也许还有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是等到春天。可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显得那么飘渺和无望，让人怀疑大自然把春天安置在冬天之后，是不是专门安排了一场强存弱汰的肃杀，而只让极少数的生命在春天里得以延续。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待无疑是一处地狱。在春天到来之前，关山林每天都要从西山他的家里走出来，通过公路走向医院。院方专门为乌云安排有负责医生和值班护理员，监护方面的事其实用不着关山林插手，他也插不上手。但是他每天都要到医院去一趟，在乌云的病床前坐一会儿，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儿。关山林在那一段时间里衰老得非常可怕，他的牙齿在进冬前还能够嚼啃没煮烂的鸡腿，现在却飞快地脱落了。他的脸颊深凹下去，显得颧骨高耸，下颌削尖。他的背驼了，胸窝了，腰塌了，腿硬了，一头银发血染一般，皮肤干巴巴的，毫无光泽。有人看见他往住院部的楼上迈步的时候，因为抬不动腿，差一点被楼梯绊倒。还有人看见他在推开监护室的门时，手有些发抖。富有经验的院长知道，这是老年痴呆症的先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